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13集，失散。黑漆漆的一片，但又有点光亮，不是手电筒的光。他们的手电筒早在水下挣扎的时候就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，是角落里不知名的动物或是植物发出的幽幽光亮，一簇一簇，像蒲公英那样在山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，像阿凡达那样，男主角在女主角的带领下穿过这些夜里发光的植物，以惊叹的目光领略异世界的风华。但地底下哪里来的山峰？刘清波微微一震，意识清醒了些。 龙局、宋局他们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失散了吧。 他们应该是在一个水潭边，水潭四周全是缓坡，他们要爬上缓坡才能看清前面的路。发光的植物近在咫尺，刘清波伸手想去摘一只下来查看，被冬至一拍爪子，疼得一顿。 好奇心害死猫， 冬至义正言辞道。刘清波白了他一眼，估计是被打疼了，也没再坚持。两人又坐了一会儿，暗暗用吐纳功夫调养气息，感觉气力恢复一点了，这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。刘清波的目光从他背后的长手剑扫过，酸酸道： 之前在水下的时候就该用你的剑。 这都是命啊。 刘清波的手又有点痒了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斗着嘴，实际上是因为各自的力气已经耗光，只能用斗嘴来转移注意力。眼前缓坡不过一人多高，他们平时两三下就能跳上去的，现在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爬上去，结果一上去两个人就都愣住了。眼前有四个洞穴的入口，通往四个方向，沿途角落都有悠悠发光的蒲公英，隐约延伸到很长，但这点光亮不足以让他们看见太远，远方依旧是幽暗无限。四个洞穴几乎一模一样，刘清波傻眼了。 走哪条？ 石头剪刀不决定吗？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正经？ 要不然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？ 你的罗盘呢？拿出来测一下。 我没有那个。 你不是用浮的吗？没有罗盘你怎么定方位啊？ 我用手机里的指南针。 你， 他好想一巴掌把这个人拍扁，但是不行，谁让这里除了他自己就剩下旁边一个喘气的了呢？他忍。冬至低头检查自己的装备，这次出来他特地用了一个防水的腰包，里面装了符箓和朱砂、符纸、毛笔等等，还有一点干粮和水，占的空间都不多，也就备着不时之需。他把手机掏出来，当然已经一点信号都没有了，但是不需要网络功能还是能用的，比如说指南针。不过左看右看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样。 东南西北四个洞穴，我们走哪个？ 随便，爱走哪个走哪个。 紫气东来，东边吉利，就走东面那个。 得赶紧跟龙局他们会合才行。 你急也没用，我也想快点见到他们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论野外生存经验，他不比刘清波多，但刘清波却发现对方远比自己来的随遇而安，甚至更加镇定。也许是更早认清了现状，只能无奈接受。见刘清波依旧有些泱泱，冬至就道： 你想啊，咱们现在好歹有两个人，要是一个人流落到这里，咱们连个斗嘴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岂不是更惨？所以老天爷待我们还是不薄的。 刘清波忽然问： 你带香和打火机了吗？我听说你会请神，要不你请神问问我们现在该走哪条路才能和龙局他们会合。 大哥，你看我现在哪里有力气请神，而且你也看见之前那些鬼尸了，这里曾经死了那么多人，古人啊日本人都有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请来个什么东西。 刘清波也知道他说的是事实，只好作罢。两个人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，等恢复了一点力气才站起来，往东面那个洞穴走去。黑暗的环境中，一点两点的幽幽光亮反而成了心灵的慰藉。人注定是要生活在光明里的生灵，尤其是这种时候，一点点光亮也能让他们安全感倍增，眼睛看得见东西，就不至于手足无措，六神无主。 你见遗失了，走我后面吧。 哼，等下遇到危险还不知道谁救谁呢。 刘清波撇撇嘴，他未必不能领会对方的好意，可这嘴巴就是不由自主的要损人。 前面怎么有个黑漆漆的，是石头还是？ 好像是个人。 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，相视一眼，放慢脚步。冬至拿出手机，打开飞行模式，尽可能地节约电量，又把光源打开。因为手电筒已经遗失了，这点仅剩的光源他用得很省。明亮的光线霎时照出眼前大半个洞窟的轮廓，也隐隐约约照出前方的情形。一个人靠在地上，无声无息。 好像是邢乔生。 刘清波不确定，这是他们20个伙伴中的其中之一。之所以名字对冬至来说比较陌生，是因为对方经常跟着张松活动，又不太爱说话，跟冬至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打招呼。跟刘清波就更不用说了，两个人好像从来没打过交道。 乔生。 两个人慢慢靠近，手机光源照出对方低垂的面容，果然是邢乔生。但刘清波和冬至却反而后退半步。只见邢乔生紧闭双眼，面容上布满密密麻麻紫色的经络，嘴唇已经完全变成了紫黑色，而脖梗以下双手没有被衣物包裹的肌肤全都变成了黑色。 乔生，乔生。 对方一动不动，冬至弯腰伸手过去，却被刘清波按住。他们必须要确定对方的生死，所以冬至还是伸出手，在邢乔生的鼻子下面停了一下。 好像死了。 刘清波蓦地抽出冬至背后的长手剑，轻轻划开邢乔生的上衣，剑锋所到之处，衣服寸寸裂开，邢乔生脖梗以下也全部染上了紫黑色。两人静默片刻，为这位同伴默哀。出发前，宋志存耳提面命告诉他们，这一趟出行一定会有死亡率，要众人不能掉以轻心。但大家倚仗自己一技在身，虽不至于不知天高地厚，但也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容易成为幸运的那一个。直到刘清波在水里垂死挣扎，直到他们现在看到同伴的死亡，冬至有点难过。虽然他跟邢乔生交往不多，但对方毕竟是他们的同伴，如果他不是殒命在这里，说不定最后还能平安出去，成为特管局的一员。半晌之后，冬至道：“ 这是什么？中毒？是不是碰了那些发光的花？” 他可能是从我们要去的方向过来的，也就是说前面可能有致命的危险。 那你的意思是？ 改道，走另一边。 走哪边？ 坐北朝南，北是帝王方位，走北吧。 两人本来就刚进洞穴不久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临走前，两人又向邢乔生的遗体鞠了个躬。冬至轻声道： 我们还要找出路，不能把你带上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会带你回去安葬的，你安息吧。 他们退出洞穴，又找到北面的那个，这次顺利多了。一路走了将近半个小时，都没再遇见什么危险。刘清波忍不住得意道： 你看吧，早听我的不就行了。 冬至忽然伸手将他拽到身后，手里抓着长手剑顺势往前一斩，一只惨白的手腕掉落在地，另一截还埋在洞穴的土壁内。 这， 当你最不希望发生什么的时候，坏事往往就会发生，这就叫墨菲定律。 墨你个头啊，赶紧往回走。 恐怕来不及了。你看后面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